沉默秋小娘，伴醉松梦清山凉。雨过青春，心中写思量，书尽时正风华淡初上。闲水轻荡，懒随心满腔，一夜明灯宿何方。忽闻琴声借尘欢而上，如度春宵懒脂肪。一曲如荒凉，无风烟无惆怅，一世闲然，这幽情不欲长。斜掌若望，但见这月色空荡，随红影流光，与我轻叹半晌。曲空如花藏，难消此刻彷徨，空无佳期，暮雨终于相望。借你寻芳，幽夜在暮色苍凉，甘愿为人斩，素还多情一方。 何日重临青川上。